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笑骂游人。笑骂游人系常用嘅成语，原本嘅语句系笑骂从语，好官虽我为之。后来又变成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。出处咧就系宋史嘅《邓婉传》。宛如王安石徐集言教理，乡人在都者皆笑骂宛云，笑骂从语，好官虽我为之。话说在宋神宗年间，国势虽微，财富空乏，政治腐败，外寇日逼，已经到了一个非改革没办法生存的地步。在这个时候，王安石就被任命为宰相，他大刀阔斧推行青苗、军书、史役、免役、保甲、保马等新法。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，王安石自信满满地说：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率。这个时候有灵州通判邓婉其人见到王安石得势，受宋神宗重用，推行新政，于是就上书歌功颂德，既巴结吹捧王安石，又大拍皇帝马屁。王安石就将他推荐给这个宋神宗，宋神宗就任命他做集贤院教理。邓婉呢满口拥护改革，私下就贪污受贿，弄权营私，当然就受到好多批评。但是邓婉毫不在乎地说：你们随便笑骂，反正官位呢就是我的。于是千年以来，中国多少为官声名好坏的人口言无耻，任凭人们笑骂，还是泰然自若做自己的官。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，后来就压缩成为一个四字成语，笑骂由人。但是不少人，特别是政治人物，都会错误使用这个四字词。当他们遇到批评的声音，总是会乱抛成语，说什么笑骂由人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或者努力做事笑骂由人。这个看来就好像很洒脱，也好像很委屈。这些人显然就没有读过上述笑骂由人的历史故事。2017年的8月12日，林郑月娥在她的 Facebook 留言，她说今晚有机会在红馆欣赏 Sam、 许冠杰和 Alan、 谭咏麟演唱会，真是很兴奋。要数我近年重听得最多的歌，就是 Sam 和哥哥张国荣的《沉默是金》。是非有公理，慎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，忧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身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，林郑月娥面对批评，至少应该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她没有笑骂由人、洒脱地做人的权利，除非她是香港的邓婉，口言无耻，任人笑骂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